爱情又让人心碎， 因为爱情就像酒一杯，喝了的酒杯一样醉。 为什么爱情让人心灰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累？ 因为爱情就像苦咖啡，喝了寂寞也难入睡。 为什么爱情啊让人心醉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碎？ 爱人的泪水啊，情人的玫瑰，慢慢凋落，慢慢枯萎。 为什么爱情啊让人心醉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碎？ 男人的疲惫啊，女人的憔悴，爱过之后痛彻心扉。 人心醉，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碎？ 因为爱情就像一杯，喝了就像酒杯一样醉。 为什么爱情让人心灰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累？ 因为爱情就像苦咖啡，喝了寂寞也难入睡。 为什么爱情啊让人心醉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碎？ 爱人的泪水啊，情人的玫瑰，慢慢凋落，慢慢枯萎。 为什么爱情啊让人心醉？为什么爱情又让人心碎？ 男人的疲惫啊，女人的憔悴，爱过之后痛彻心扉。 一次又一次啊，爱的心醉， 一次一次爱的心碎。 什么是错啊，什么又是对？ 什么才是爱的滋味？ 一次又一次啊，爱的心醉， 一次一次爱的心碎。 什么是错啊，什么又是对？ 什么才是爱的滋味？ 什么是错， 什么又是对？ 什么才是爱的滋味？爱的心醉心又醉。